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上有许多日子是我们是牢牢记住的，是谨记的。比如说我们的出生日期，你知道自己多少岁，你的结婚日期，或者一些很重要的日子你要记下来。但是今天演讲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日子是我们特别特别需要谨记的，这个日子是在未来，但是却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和震撼着整个的人类历史，会改写整个历史。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说圣经描述为耶和华可畏的大日子。说今天讲的谈及要谨记耶和华可畏的大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谨记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是个生死攸关的大事。圣经描述耶和华的日子达成三个目的。第一，耶和华会歼灭所有的仇敌以及一切的恶人。第二，他要彰显自己的圣名。第三，他要拯救他的子民。所以在现今，上帝耶和华差人发出警告，一方面警告恶人灾难降临，另一方面让心地善良人有机会得救。因此我们所有人都要关心自己怎样才能度过这个降临的患难。其实在圣经里面，耶和华已经敲定了时间，这一天一定会来到了。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请看这经文，马太福音的24章36到39节。请翻开马太福音的24章36到39节。这经文说，至于那个日子那个时刻，谁也不知道，天上的天使不知道，儿子也不知道，只有父亲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临在也会怎样。洪水以前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他们毫不理会，直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全都冲走，人子临在也会这样。所以按照圣经所说，那日子谁知道会来临呢？说经文清楚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只有耶和华知道。说耶和华已经知道在那日是什么时候来临，但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这里的来到的时候是人子临在的时候，就是人子临在的时候。日子 临在的时候好像挪亚的日子，他做个对比，他就说这日子是人子临在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线索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第44节，耶稣的进一步强调这一点。请看第四十四节，他说，所以你们要预备妥当，因为在你们认为不大可能的时刻，人子就来了。因此耶稣清楚办看出我们要做妥准备，为的日子会随时来到的。到底人子来到，是否这个日子是在还在未来未来呢？还很远很远呢？其实并不难的。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提出了充分的证据表明，目前我们正生活在这个基督临在的时候，就是人子临在的时候，耶和华的大日子已经非常的临近，可以说随时都会发生。这样说是否是言过其实呢？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预备妥当，要预备妥当。所以我们要谈谈到底什么证据表明基督的临在的真相已经非常的肯定呢？我们留一些圣经的预言。首先相当大家也是非常熟悉耶稣的预告，这日子来临的时候什么事发生，就记录在马太福音的24章第3节第7节第8节。我们去了解这些文章，这些经文。请看24章的第3节。三节说，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四下来见他，说，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的临在和这个制作临在末期有什么真相呢？看第七、第八节，也是说，民族要攻打民族，王国要攻打王国，一处接一处有粮荒和地震，这一切像惨痛一样，这是重重苦难的开始。说经文强调说，耶稣说什么真相呢？他说民族要攻打民族，王国要攻打王国。这经文强调的不是一些普通的战争，这牵涉到一些普世的战争，牵涉到总动员的民族打民族，王国打王国。这时候什么时候发生呢？所以我们知道在1914年到1918年的四年大战里面，这经文已经应验了。就当四年的战争里面屠杀了将近1000万个士兵和数以百万计的平民。过后呢，有一场更为大的战争，就是1939年爆发，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更多，杀害了 大概5000多万男女和孩童。这经文也彻底应验在那时候。而经文说粮荒呢，所以我们知道在20世纪饥荖造成了7000多万人死亡，今天饥荒仍然是个严重的世界问题，在世界各地差不多每7个人就有1个人吃不饱了。很奇怪啊，在目前的世界里面粮食非常丰富，但是7个人就有1个人吃不饱，在目前的制度里面。然后地震呢，所以报告显示在2002年年初至2001年的这10年间，每年的平均地震灾害多达28场，死亡人数则有67500多个人。所以看到地震是普及的，还更快。除此之外，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和其他的耶稣的预言里面，包括了很多假先知会起来迷惑很多人，这是圣经的预言之一。除此之外，他说不法事增加，大多数人哀都会冷淡下来。说不法的事增加到什么程度呢？所以你留意目前的报纸的话，世界新闻，你看到 IS 极端组织的崛起，令到每一个国家都不安宁的，包括马来西亚。如果你去吉隆坡广场的话，你看到一些军服的兵士拿着枪做什么呢？防备着 IS。 而最近呢，曼谷也说发出警告不要去那地方，以及沙巴一些岛屿。所以这不乏是增加，这极端分子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应验。除此之外，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说一处接一处有瘟疫。除此之外，他说这王国的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这全部是圣经的预言。我们知道如果你看上网看的话，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他们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的传道地点呢，已传到230个国家和地区，他就说差不多传遍了整个地球了。这把我看出现在我们的确是活在末期的尾端了，这圣经预言已经应验了。除了这个国际大事之外，圣经有预告一些社会问题和一般人的态度也会改变。什么经文呢？相信你们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再读一篇，请看提摩太后书的3章1到5节。提摩太后书的3章1到5节，人的态度会改变成什么模式呢？请看经文。这经文说，可是你要知道，到了最后的日子，必有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那时候人必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负，高傲，亵渎，忤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忠贞，没有亲情，不愿意达成协议，毁谤人，漫无资质，凶悍，不爱良善，出卖别人，刚愎自用，骄傲自大，爱享乐，不爱上帝，有金钱的形式却没有体现金钱的力量。你要避开这样的人。所以经文里面他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说人的态度，人的心情是会非常的改变的很多。他说是没有亲情，是凶悍的，而且是高傲的，忤逆父母的，忘恩负义。这经文怎样应验呢？你看到目前的我们最简单的家庭制度里面，孩子是被虐待的，虐待他可能是亲生父母，那些父母亲呢也是被孩子虐待的， 夫妻呢，也是好像一个在一个战事的国家里面打来打去的。说最近有个新闻，不有看到吗？有个女子，她一个他们的一个母亲，年长的母亲生病了，在医院，说她的女儿去招待她，去服侍她。她女儿怎样做？她女儿一边的喂她吃东西，那一边的掌掴她，和咒诅她。为什么你找不去？为什么你不去找死？你看到新闻吗？这是活生生的例子，母亲很老了，没有力了，孩子喂他吃，还掌掴他，还咒诅他去死。就看到经文说，人是凶悍，而是漫无知之，而且是没有爱心的。说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表明先进的圣经的预言正获得大规模的应验。可以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妥当，为了子随时会来到的。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不同意，说他说战争啊、地震啊、这些粮荒啊，在其他年代也是有吗？也是发生吗？你们会怎样回答？不出最起码你在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1000年前也是有地震吗？粮荒吗？说其实如果你留意到这圣经预言的话，这个圣经预言它是一个综合的真相。什么是综合真相呢？就是在同一段时间里面会大规模的发生的。这个综合真相只表明会出现在一个时代里面，就是出现在我们的时代。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你用一个白纸，用一个白色纸，把圣经的末日的预言写下来，1、2、3、4、5、6、7、8。圣经关于圣经的末日预言大概有10多个特色，那写下来之后，你拿着这张纸特色去对照其他年代，你不可能找到吻合那个时代的。这个十多个特色只吻合在哪里？在我们这个时代。换言说，这个时代就快结束了。一个简单比如说，有什么的纸王国小消息传遍整个地球呢？没有的，只有在本世纪发生而已的。所以看出我们要做妥准备迎接这个大日子来临。另一方面，看到为什么圣经预言这个世界越来越坏，应验的，到底背后什么原因呢？造成世界难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坏呢？是为什么原因呢？我们请看这个经文，启示录的提摩太后书的3章13节，请看提摩太后书的3章13节。使徒说，邪恶的人和冒名骗子必越来越坏，即欺骗人也被人欺骗。所以圣经的预言清楚告诉我们说，目前的人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他被人欺骗 也欺骗人。到底这些坏人呢，他是被谁欺骗呢？帮助他让他们变成更坏、更凶狠、更没人心呢？我们请看这经文，启示录的12章9节。启示录的12章9节，这经文说，于是大龙被摔了下去，大龙就是最初的蛇，叫做魔鬼，又叫撒旦，迷惑了普天下的人，他被摔在地上，他天使也跟他一起被摔下去了。说圣经的确描述说，人目前这么坏，甚至坏到没有人性，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一个魔鬼撒旦被摔了地上来，他知道他的日子就快完结了，上帝就快终止他的一些活动了，所以他被变本加厉的是去迷惑普天下的人，去迷惑他们，看起来他们做坏的事情、做邪恶的事情是对的，他们是叫越邪恶上帝越喜欢，很多极端分子就冒起来了。就看出这个日子已经非常临近，魔鬼和他的手下以及一些邪恶人必很快的会遭受上帝的毁灭。所以我们看出我们听从上帝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彼得后书的3章10到13节预言，我们进一步谈谈这几节预言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我们明白这几节经文的含义，我们就会做妥准备。现在我们只打开彼得后书的3章10到13节，我们可以打开这段经文，不用关起来，我们会讨论这经文。彼得后书的三章 10-13节，这说，不过耶和华的日子会像贼一样来到，到时天在四十声中消灭，严肃要应极热和销毁，地和地上设立的都会暴露无遗。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销毁，你们该做怎样的人呢？你们该有圣洁的品行，有敬虔的行为，等待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谨记日子迫近。在那日天会着火和烧毁，严肃也因极热和融化，但是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等待新天新地，有正义住在其中。所以当你看着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不了解，可能很多疑问。有些人为什么你这样说呢？因为你看他说天在四十声中要消灭，然后严肃要极热和销毁，然后天呢又要销毁。所以这人他们看了经文之后，他们有的端章起义，他们做怎样的结论呢？他说完蛋了，完蛋了，地球有一天一定会大爆炸了，被所烧掉了，或者说这个核子战争毁灭整个地球了。甚至网站里面也看到一些核子武器飞上天，一些人在日常 消遣活动的突然间死去了。所以这经文是否这样意思呢？所以按照字面意思，你说，他说，你看第10、12节，他说天在四时之中要消灭，严肃要极热和销毁。他第12节说天会着火和销毁。天会着火，怎样着火呢？所以我知道，如果你按实际说，意思说在这个外太空里面，包括太阳啊、宇宙很多方面，这东西会被烧毁的。但想想看，这些星体啊已经很热了，怎样烧毁呢？太阳已经很热了，怎样烧呢？所以你知道这经文里面的确不是这样意思的。所以我们上看上下文以及看圣经的记载，帮我看出这里的天是指向什么呢？这里的天是指向邪恶的政府，代表目前的邪恶的政府。地呢是代表这个是地上与人类疏远的人类，这群人是不听上帝的话的。所以告诉我们说，只有这个邪恶政府，普世的邪恶政府和这个不听话上帝的人类会被上帝所消灭，这些人会不会存在的？所以经文清楚帮我看就是点，因为很多经文表，甚至其他经文表明说这个大地是永远长存的，一代过去一代一来，大地是永远长存，所以这地不是实际上的地上来的。所以我们肯定这点，帮我看出这地球不会被毁灭的。另一方面，这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些严肃，第10章说这些严肃要应极热和销毁，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知道严肃的意思啊，是基本的原理和根本的成分。所以在地球里面，什么是一些人的基本原理和根本成分呢？就是人的一种特征，一种态度，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态度不是来自上帝的，是来自这个撒旦的，来自这属肉体的思想的。这些态度、思想、精神将不会存留了，完全被毁灭了。到时候上帝把恶人毁灭之后，他那种思想也不能带去乐园了，也不带去新的世界，也就完全毁灭了。这严肃是指向这些要点。和经文说地和地上设立的都会暴露无遗呢，什么意思呢？地和地上都会暴露无遗呢？就当那日来临的时候，耶和华会把撒旦的世界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他会揭发撒旦的世界里一直跟他和他王国作对，遭受毁灭是应有罪有应得的。经文说可能在耶和华的日子，受世界和世界邪恶精神所支配的人都会露出真面目，到时候他们可能会互相残杀，受撒旦世界影响的人，他们可能会互相的残杀，所以那些事情会全部暴露出来了，看出他们邪恶的面孔。耶和华会清楚帮助世人看出他们以往所相信的组织，一些邪恶的组织、邪恶组织人，他们是不可以相信的，到时候会写明这点。所以明白这些经文之后，我们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这日子已经来到了，我们做好准备了，对我们讲什么意义呢？你看第11节，圣经说你们该做怎样的人呢？他说你们该有圣洁的品行，有敬虔的行为。这什么是圣洁的品行呢？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提醒，要不断改进， 怎样说呢？这告诉我们说，圣洁品行就是我们必须到道德、思想和灵性上洁净才行，要跟上帝的标准一致。换句话说，有些人说我不会改变的，我也不要改变，因为我就是我。这样的人说法符合圣经教导吗？圣经说，耶和华说不可以，你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听从我的话，顺从我的至高统治权。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说提醒要留意自己有没有保持这道德水平。如果我们跟外人比较，或者外人看我们的时候，哎，你跟外人全部一样的，因为见证人跟其他人是一样的，道德水平是一样的，这样的话谁有问题？就是那个人本身有问题了。为什么会跟他们水平一样的呢？他们玩一些电子游戏是暴力，我也玩，为什么我会玩呢？这是每个人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到底我的道德水平、灵性和思想是否是洁净的？上帝观察我们这点。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做个比喻，当一些色情、一些暴力的资讯出现的时候，在眼前出现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呢？这反应显示出你内心的深处可能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标准，你有你自己的标准，我想怎样就怎样。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标准的时候，有这种思想的时候，要十分的留意，因为上帝很可能会判我们为邪恶的人。所以我们要留意自己的一切的所行 所为，所以那时候当一些考验出现的时候，就能考验出我们内心是否愿意做出改变，服从上帝的至高统治权。而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敬虔的行为。什么是敬虔的行为呢？首先我们知道敬虔这两个字是跟敬畏上帝有密切关系的，跟崇拜有关系的。人为什么去崇拜上帝呢？为什么表现敬虔？因为他心里面是爱上帝的，他做查考去了解，他非常熟悉上帝的想法，非常熟悉上帝的做法，也了解上帝是有爱心、有公正、有智慧、力量的上帝，所以他心受到感动了，他去爱上帝，愿意服从他，是侍奉他。所以告诉我们说，有敬虔的行为，所以我们问自己，到底我是否有一个虔敬的心呢？有一个敬虔的心呢？我是否爱上帝呢？如果我们不爱上帝的话，我们不会有这行为的。一个比喻，如果一个谈恋爱的男女，男方不爱女方的话，你认为男方会跟他示爱吗？会做很多的一些行为给他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我们说要有敬虔的行为，我们问自己，我是否忠心承认上帝是存在的？他爱我吗？我爱他吗？还是我爱自己比爱上帝更多？所以每个人要问自己，我是否爱上帝？我是否像一位听话的孩子，愿意去听上帝的话呢？当上帝说你要来聚会，上帝说你要先求上帝的正义王国，要爱灵的，要传道，要宽恕的，要保持圣洁，他就说哎呦，很难啊，不可以了，很难啊。所以问题是你爱他有多深呢？一个比如说，当你的女朋友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女朋友说下雨天你来接我了，我很难啊，出来吃饭了，很难啊，不可以啊，我要做工作了。你认为这个男子爱女子有多深呢？所以答案是一样的，他是很多借口了。说明一样，我们是否爱上帝呢？如果你真的爱上帝的话，很多问题你可以解决的，你不会说借口传道，哎呀不可以了，我内向了，啊，不可以啊，这个不可以。所以看出来爱有敬虔的行为，表明我们要非常的爱上帝，心说感动，愿意服从他。这帮我看出这重要要点。所以中文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你要等待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谨记的日子迫近。耶和华知道我们在这末期尾端必须等待的，但是等待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就是要听上帝的话，把这王国好消息传给别人。而圣餐节也说，我们照他应许等待新天新地，有正义住在其中。这个新天新地大家懂了，就是一个新的领导，一个国家政府，它是天上的，以基督为王，会统治整个地球。新地呢，就整个地球，一个新的人类社会，会整个地球成为乐园。就看出圣经毫不含糊的帮助看出，他日子必定来到，这世界必定会改变的，因此我们要做妥准备。 现在我们来到，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赢得这些奖赏呢？我们请看，继续看下去，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四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等待这些事，就要尽力而为，好叫他最后发现你们毫无污点，毫无瑕疵，享有平安。这经文，上帝感示人写下的经文，对我们什么含义呢？他说，你们要尽力而为。换句话说，上帝非常的了解到我们的人性，他告诉我们说，如果要度过这个末日，度过这个大患难，容易吗？是不容易的。他说你要尽力而为，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要尽力而为，因此我们自己告诉自己，我们要保持警醒，要尽力的符合上帝的标准。我们尽力而为，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首先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内心，我们会不会让那些错误的欲望占上风。所以我们知道，不完美人做坏事情很容易的，而且很有舒畅感觉的，做好事呢，哎呀，很多借口，很难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尽力而为，我们要保护我们内心，我们学会听话的孩子，爱上帝，上帝讲什么我们尽力去做，不要讲不可以不可以。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会站稳我们的立场。我们知道身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对别人来说是很怪，其实不是我们怪，是他们很怪，他们认为我们怪，所以他们可能质疑我们的生活方式。他再三的诋毁我们说，你看又去聚会去传道，又晒太阳，又不爱高位，又不爱钱。他们很多错误观点不断的诋毁我们，但是我们尽力而为的话，我们也不会动摇，我们继续的做我们日常的生活，去侍奉上帝，等待上帝的大日子来临。我们知道耶和华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答应了赐下圣灵给我们，上帝要求我们尽力而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力不从心的。但上帝说，你们不用怕的，我会帮助你们，我赐下帮助者，就是这个圣灵会帮助你们，但有些时候给你们所需的一些思考力，一些智慧，一些能力，应付得住的。因此我们非常的乐意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你本身在侍奉上帝方面，有没有在祷告里面求上帝帮助你做更好的活动呢？和改善自己的品格呢？所以我们可以如此行的。所以知道今天遵循上帝旨意，就有希望度过耶和华日子和永远长存。这个日子是人永远难忘，也必改写人类的历史的。首先演讲里面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不要在灵性上沉睡，为了沉睡的话，日子来到的时候你会措手不及的，你不会怎样做了。第二，要经常参加基督徒聚会，为这是上帝的要求，不是会众要求，是上帝要求，让你们经常聚会，受到提醒，受到帮助。然后也谨记这个耶和华可畏的大日子迫近了。第三，就是要尽力维持圣洁的品行，道德高尚，然后还有要有敬虔的行为，要因为爱上帝和愿意服从上帝。在这个制度里面，现在什么工作是最重要的呢？下去完成的呢，就是把好消息与别人分享，去拯救别人的性命。如果我们尽力的表现敬虔行为，这工作是非做不可的。换句话说，我们保持一贯 会找出时间，把握机会，做各种各式的非正式见证，把这好消息以带给别人，这表明我们正在做好准备，等待上帝的大日子临近。 好，非常谢谢景和弟兄，作为一个